个平淡瞬间，在每个平淡瞬间。 情冷暖相知，欢迎来到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一，农历5月初4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夜间阵雨，最低气温18度，明天白天阵雨，最高气温27度。廊坊明天是阵雨转多云，最高气温28度。首都北京明天阵雨转多云，最高气温27度。晋陵天津明天是小雨转阴，最高气温28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明天是端午节，我市和首都北京依然不限行。我们都知道，适当的吃粗粮是非常养生的。那有一些人是不适合吃粗粮的，哪些呢？胃肠功能差的人群，缺钙缺铁的人群，患消化系统疾病的人群，免疫力低下的人群，还有体力活动比较重的人群，以及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，还有老年人和小孩也是不适合吃的。我们都知道，老年人的消化功能减退，孩子的消化功能尚未完善，消化大量的食物纤维对于胃肠是很大的负担，而且营养素的吸收和利用率比较低，不利于小孩子的生长发育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特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，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上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330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及标准轴距 E 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成就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中坚力量。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。 端午一词最早出现于西晋名臣朱楚的风土记，这本文献成了现代人们考察端午节等传统节日习俗的重要参考。

心翼翼珍惜你的青春，虽然追求你的那些男人个个拉脸生沉，但我追求你的决心不会少几分。 知不知道 我只是个陪你疯玩一场短暂狂欢的过客。 纯金如玉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

般的旋律。 可惜连我的心都不听。